大匪看天下，今日呢就是呢个6月16号出街，就6月17号。太好啦。唔使日日都听到我把声啦。因为呢就开始多咗节目啦，咁有啲节目就上力啦。咁呢就唔使话为追 view 不停咁做啦。咁我都知道我把声都唔系方好嘢㗎啦，因为又沙又沉。咁多咗其他人啦，咁希望呢就正正经经做返大匪看天下啦，就唔使有大匪试咪、大匪专辑、大匪突发，哇其实好忙。因为听日呢就上广州，咁就约咗因为我哋呢就想将四小宝呢就摆上去微商卖，咁呢就变咗呢就听日约咗广州微商商会，佢哋呢就听日星期六呢就上去呢就傾呢个合作呢件事，咁就希望尽快成事啦，因为呢我哋都卖得几好嘅，因为呢好多试用装派咗出去之后呢佢哋都返嚟帮我买返，咁起码即係个 feedback 真係唔错囉咁样。咁我哋而家开始做四小宝嘅 Facebook 专页啦，开始连结好多网站啦，咁我哋呢预算呢7月呢就Facebook 呢就加强 Facebook 嘅星期二得到嘅宣传啦，同埋想喺微博啊其他嘅频道呢都开始有我哋嘅身影㗎啦，咁我哋陆续安排啦。第二呢就係因为呢有几个新节目我哋傾緊，咁都应该筹划当中，应该7月份呢就见面㗎啦，咁变咗唔使日日都听住我把声咁讨厌啦。咁有一个节目傾緊呢就係关于呢、這个旅游嘅，就係专讲呢一啲咩季节去边一个国家，边一个城市嘅机票特别平，边一间酒店会有优惠，喺边一段时间边个集团搭夜机去几多钱，如果呢去到嘅时候呢落咗机之后有咩做，咁嗰度呢譬如边度系租车平，因为而家好兴自由行啦，点样组织路线。佢呢就想搵即係搵緊两个网友啦，就做呢啲节目啦，咁而家傾緊。第二就鬼故啦，第三呢就讲西方国家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同埋再远古啲同伊斯兰国，即係伊斯兰教文明嘅冲突。咁呢而家情商緊有啲，因为我都识啲南亚裔人啦，咁另外有啲呢就而家呢就喺尖沙咀啊伊斯兰庙啊，咁有啲係做神职人员嘅，咁可能呢就搵佢哋返嚟讲啦，等我哋知道揭开到，即係唔好听人讲，等佢哋当识讲广东话嘅人讲，咁就揭开佢神秘面纱。咁而呢我哋呢都会喺7月份开始呢就会做埋剪片啊，同埋呢个字幕嘅有啲节目。譬如家底疗伤呢啲啦，咁呢近呢两集其实讲得好好嘅。咁如果有啲人错失咗呢都可以返睇下嘅。因为呢我估呢家底疗伤呢做落去有两三千 view 系冇问题。唔好意思饮啖水先。咁呢就除咗呢样两样之外呢，咁依家男女呢就可能会加强阵容啦，咁万众期待呢，因为好多人问。究竟几时出啦，上次讲咗两节好似冇下文咁嘅，咁今日就出㗎啦，即係今日你听到我段声音嘅时候就出咗啦，咁另外呢就会无极限地带嗰几个主持呢，佢哋呢因为呢就有呢个字幕啊，准备做字幕呢，佢呢就会有其他嘅即係呢外籍朋友呢用英文讲佢哋啊对呢个生命啊同埋一啲嗰、那个叫做咩心灵鸡汤嘅嘢呢可以做得好啲。咁另外呢 ,6 月23号呢我哋就揾咗一对夫妇啦，佢冇细路仔，就係讲呢宠物嘅。佢哋本身係现职嘅，一个呢就专做呢个寄养服务嘅，即係所有嘅动物啦宠物。第二个呢就喺医务所里面呢就做护士嘅。咁佢哋呢就会提供一啲寄养啊所有嘅服务啊譬如呢就啲宠物啊有一日离世啦，佢哋应该点样处理啊，譬如迎接一个新生命嘅时候呢，有细路仔诞生嘅时候呢同宠物之间嘅冲突啊， 咁你带一只宠物翻去嘅时候咧，对你会有咩麻烦啊？譬如好似猫啊，会搲烂家私啊，点样可以令到佢唔搲烂家私，或者教佢哋可以咧就好似人咁啊，就可以去自己去洗手间啊，咁咧就方便咧就冇咁多带出去老人家点样照顾宠物啊咁。咁咧就6月23号佢哋会录第一集噶啦，咁第一集咧就剧透下先啦，咁佢就会讲究竟你想养宠物嘅态度系当佢玩具啊，当系宠物啦、啊，但系你当佢系一个好朋友或者你嘅家人咁样接待佢翻你屋企。第一集就想搞清楚你哋对宠物，唔理佢系雀仔啦、鹦鹉啦、爱情鸟啦、蜥蜴啦、龟啦、猫狗啦。啊！你哋对佢嘅感情啊，你哋嘅处理方法系点？第一集就讲呢啲，先做5集，咁亦都会同大家讲咧，譬如好似网上啊，或者好多地方啊，卖嗰啲宠物嘅粮啊，系好平，但系你摆喺猫面前，猫都唔食啊，即系喂猫都唔食，点解咧？咁佢哋讲俾你听啦，即系佢哋咧，譬如好似猫狗嘅零食啊，点样我令到啲毛发啊，会靓啲啊，咁好似啲猫啊或者狗咧，佢有啲动静啊，或者性啊，系表达咗咩意思啊？等你估到啦，因为好似一只猫，佢想你注意，同埋佢觉得咧，佢好中意你咧，佢又中意搵个啰柚得住你。吓、猫基本上系咁嘅，吓、所以话咧猫系比较特立独行啲咯。咁我哋仲有其他另外咧就做紧其他节目嘅，咁希望咧就七月份咧就会多3个节目嘅。咁跟住有啲节目咧就可能要改一改啦，咁陆续咁做啦，咁大匪看天下，讲我自己嘅世界。讲一讲啦，讲一讲就系、恭喜 TVB， 因为 TVB 咧卒之真系真真正正扬威海外，因为佢一套咧叫做 EU 超时任务啊，就由朱千雪啦第一次担正啦，应该系无线，咁啊拍黄浩信一个情痴啦吓，咁、咧就不停咧就翻 loop 又翻 loop 啦，即系点样死咗，跟住又翻转头，跟住又救翻佢，跟住又上去，跟住一路追凶咁样，无限次追凶，直到黄浩信啊，最后尾一次为咗救翻朱千雪，咁啊令到朱千雪咧就忘记咗佢，然后同佢再重新开始真正嘅爱情故事。咁而家咧，荷里活咧有套嘅电影啊，《Happy Die Day》。Five Day， 咁英文唔好啊。咁咧就系忌日快乐咧，就系照抄咁滞。咁啊重新摆上去，咁啊万众期待啦。近期嘅 TVB 剧集咧系有可观之处。不懂撒娇的女人啦，其实就令到好多香港嘅男女有认同感。起码有一样系事实嚟嘅，就系加班开 OT 系冇钱嘅。呢、這个咧节目最重心嘅重心就系加班开 OT 系冇钱嘅，咁咧就譬如好似而家讲嘅 EU 超时任务啦，或者甚至嗰度兰花劫啦，虽然收视好低，但系口碑好好嘅，净系嗰个二家姐点样扑街，点样冇人性化，好多街头巷尾啲师奶啊姐日日喺度闹。啊！闹到嗰个美女厨神咧，曾经嘅美女厨神咧，扑街咁滞，系有回响嘅。咁但系咧 ，TVB 咧都江河日下都无法挽救到啦。因为最重要就系最佳嘅黄金时候佢过咗，变咗人哋睇电视嘅习惯冇咗，呢、這个先至系重要嘅，系冇咗个习惯啊！以前系有个习惯性，依时因为睇电视，而家冇咗，就系因为你嘅电视剧放弃咗观众，所以咧希望做得更加好啦。因为而家咧好似鬼探咁啦，咁啊做出成绩啦，连陈奕迅都话要加入，咁啊希望我哋香港咧就多一个电视台啦。咁话佢做得好啊，其实都系低成本嘅，只不过话题够。希望真係做到一个成绩啦，咁呢就实际嘅收视就唔係高嘅，但係呢就网上就好啲啦。咁 希望香港嘅东方荷里活嘅嗰个名誉再返嚟啦。咁第二呢就想讲一讲本土派叶普成呢就未必打柴。但是呢而家呢基本上黄毓民黄杨达呢啲闲话啦，我唔想讲闲话啦，即係讲一件事啦。同埋陈云呢佢哋互相喺度清算緊。咁啊陈云同黄杨达清算黄毓民。一个反身就黄毓民清算佢两个，唔系借佢哋攞标而系事实。其实呢件事呢就造成咗呢就系泛本土派，即是大的本土派，即是梁天琦啊、黄台仰啊、青年新政啊、陈浩天啊、各大专院校啊、以前中落了的人啊、本土庄啊，加埋黄毓民呢是清算緊啊，连成一派清算緊呢个陈文根同埋呢个黄杨达啊、郑松泰。咁呢好快脆呢资源喺边度呢，咁呢就边一个系正统，然后由嗰个呢嗰班人再重新出发㗎。虽然呢好多有案在身啊，而家甩皮甩骨啊，但係喺青年人心目中呢，佢哋将呢个本土主义，佢哋嘅形容嘅本土主义中咗落个心度。我都话啦，个印象形成咗，个心形成咗。即使你点样打压佢呢，佢有个爆发点嘅时候佢就爆发出嚟㗎啦。咁亦都系梁振英呢嘅救命草。因为梁振英呢而家呢不停都喺度讲港独港独港独港独港独港独。不停喺度无限，即系好似朱千雪咁无限翻生无限粒。甚至呢林郑月娥同佢唱对台。打对台佢话唔系啊，未成世嘅点样点样。但係佢都唔理。跟住佢提下林郑月娥你要小心。啊佢哋点样点样点样。仲喺度无限活。即係所有嘅嘢呢都用港独呢嚟解决一件事。呢个系梁振英。但係林郑当然顶得住嘅。因为我睇啦。好似高永文咁。尋日有个记者问佢：喂，究竟系你唔想做啊，定系林郑唔要你啊？咁问高永文，因为高永文咧系最迟一个表态话佢唔捞嘅，问责局长一个两个礼拜前先至讲嘅啫。咁啊，其实好迟嘅。咁啊，当然林郑月娥已经揾到人顶佢啦。咁但系佢问佢嘅时候咧，佢就话同梁振英咧嗰个理念比较近，关于扶贫嗰方面。咁呢就佢而家呢啲人问佢咁你点解唔留低呀，跟住佢讲我鍾意做临床多啲。换句说话佢只係鍾意临床啫，佢唔鍾意林郑。係咪呀，呢句说话好巧妙嘅，就係我鍾意临床但係即係唔鍾意林郑囉。咁亦都俾咗个即係俾咗个屁股啊，就即系热面贴上冷屁股，咁啊高永文即系高民望啦。因为对一个问责团队嚟讲咧，高永文系好重要嘅，因为你全部嘅民望投入嚟做你呢个团队嘅政问责团队嘅时候咧，好多好低啊，比如陈茂波呢啲支流咁，或者袁国强系相对低嘅。咁你想有个平均数，即系人哋嗰个团队唔好个别咧，有高永文喺度咧，佢就会零零舍舍可以将你成个民望拉高咗，令到你嘅士气打高咗。但系呢只棋子呢、這个算盘，林郑失落咗啦。仲有两个礼拜，究竟习近平个落嚟系点咧？第二单嘅爆炸案出咗啦，啊个炸弹案即系假咁嘅意思啦，炸弹案又出咗啦，系嘛？警方好努力，上一次嗰个炸弹少女咧，到而家仲喺医院，因为佢系有少少神经，即系精神问题，同阿陈文根一样攞白卡嘅，啊，亦即系等于郑松泰口中所讲嘅选民系白痴嘅，啊。咁但而家呢一个 仲未揾到凶手，亦都唔知边个放炸弹。你可以话因为习近平落嚟吓啊，洗太平地，但系事实真系咁样，所以咧做任何嘢都好啦，都一定有后果，包括呢个放假炸弹嘅，要有心理准备，因为而家嘅治安啊，所谓良好啊，包括韩国在内啦，啱啱喺韩国翻咗冇几耐啦，下个月可能又要去台湾啦，咁去办一啲事啦，即系帮一个网友咧就搞单嘢啦，咁希望帮到佢成功啦。点解我咁讲咧？而家其实做任何嘢真系好困难嘅，因为天眼问题，大陆系冇案破唔到嘅，因为天眼。排查，即系大陆叫排查，一个排查，一个一个排查落去，佢实揾到你嘅。哎，我化咗妆包，戴咗口罩都揾到，因为佢计人数。你戴咗口罩，换咗衫，你一路走，你冇问题啦。入到去大厦，然后你换咗衫出嚟，佢就喺度数人啦。边个样貌冇戴口罩入去，然后边个戴口罩，边个人数出翻嚟。譬如唔係，我里面呢就有20个人啊，特登匿埋咗嗰度啦，但佢睇前后，佢判断到嗰个係边一个。点解韩国即係好似讲过啦，韩国点解嘅门口佢哋唔使落铁闸呢？治安相对好，因为就係天眼问题啦。以前香港呢好似有一轮呢就係话喺旺角掟呛水，咁呢就对面呢就摆天眼呢，就俾人话私隐问题啊各样嘢，跟住到最后尾都摆咗好多屋邨，话抌垃圾啊，对面楼啊要装天眼啊，咁其实而家都好多地方装咗，所以咧做任何嘢小心啲，唔系下下好似法国佬咁样咧吓啊，可以甩到身，搞得掂，平平安安，但系平安咩？起码而家真真正正有痛脚喺陈秀伟同王杨达手上。呢、这个系所有嘅出嚟做抗争啊，做社运啊，做任何人呢不得不考虑嘅。因为呢经过热血公民佢哋讲呢，就话哎呀你戴口罩啦啊，戴太阳眼镜啦。你嗰个系四同小茉莉咩？唔认得。上一次又佢做唔识唔讲啊，其中有个靓女又嚟做客串一集咋。只是听把声动静啫，就已经被人认得出啦，俾嗰啲朋友，所以以后都唔嚟，因为讲啲话题始终敏感。有啲人话点解做得出怕咩影啊？喂，人哋有人哋嘅生活圈子做节目啫，啊唔好影响人啦、啊，唔系个个好似我咁，即系比较坦荡荡啲咯。又唔好话佢哋系长戚戚啊，但系即系话每一个人一个成本咯。四同话头，如果你咧啊每一节都过一万嘅，佢除口罩。咁你想睇下靓样嘅，咁大家吓就努力啲啦，吓咁咧就热血公民、泛本土派将会咧肃清咗之后咧，就会重新有一个新面貌噶啦。咁而泛民嘅整合咧，亦都好困难，即系好似所谓自决派咁。呢一次个台湾啊。时代力量啊，佢哋咧吓咁啊，同佢哋叫做台独派啦、啊、吓，走埋一齐啊，互相讨论交流嘅时候咧，咁咧就我哋嘅立法局议员咧啊，即系建制派咧出嚟同声谴责啊，啊你哋搞想搞港独啊、台独啊，如何如何？其实台独都系你哋逼出嚟嘅啫。你睇下巴拿马呢件事系咪啊？你俾咗个籍口蔡英文。佢企出话嚟话，我哋要走出更加大嘅社会嘅国际空间，我哋要重新考虑加入联合国，然后我哋喺国际舞台做得更加多。所以呢，共产党做任何嘢，你真係要諗清楚。曾经以前放几个飞弹，每一次总统选举放几个飞弹，陈水扁当选啦。因为人民佢始终不在你嘅管辖底下，佢真系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嚟嘅。你唔承认同佢系唔系啊冇关系嘅，你唔承认，但系实际佢真系一个主权独立国。 自己货币自己行政，你共产党未喺嗰度執政过一日，佢有自己嘅军队、货币、金融体系、税收、领导人，从来冇依附过你嘅。你不停咁讲系冇意思嘅，系咪啊？真正做到两岸嘅交流，先至系最实在嘅。所以我话啦，做任何嘢要諗清楚，人哋一个回马枪，罗冠中话头08年你哋啊，即係台独派蔡英文，佢嗰时唔系民进党嘅咩？唔系台独嘅咩？咁你哋嗰阵时成个民建联咪真係拜会佢囉。咁你哋系咪呢？系咪串通台独分子呢？定系佢蔡英文今时今日先至系台独呢？系咪啊？佢自唔好话自古以来，由佢从政开始，离开李登辉手下开始，加入咗民进党就已经系噶啦。所以咧，做任何人咧，讲嘢唔好成日太过自相矛盾咯，系咪啊？即系唔好话黄杨大啦，我专书重道，跟住我揾佢唔到，吓、啊、你呢头扫地出门，跟住佢请佢饮茶，跟住我话我唔识三个人物，我哋唔做呢一啲咯。呢一节讲完，下节再翻嚟。